向上，一二三四五， 不行就打 幺 二 零。 那在谣言粉碎机这一环节呢，为您请到了北京石景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谭丽玲，带来关于健步走，走得越多越好这一说法的讨论。 现在呢，很多人都说健步走有利于健康，于是呢，有人就说健步走，走得越多越好。那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。像有些人每天为了追求这个步数，那么每天走2万到3万步，结果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出现了膝关节的损伤。还有一些人，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，那么他大量的走路的话，对他的心脏，对他的一些疾病的康复是不利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健步走虽然有利于健康，但我们一定要注意适量。那多少合适呢？一般对一个健康人来说，每天快步走6000步左右是比较合适的。那么如果你是慢走的话呢，一般不超过1万步比较合适。所以呢，任何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它有利于健康，我们都要因人而异，注意一个适度适量，才会有益于我们的健康。让 谣言止于科普，让科普击碎谣言。 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冬奥加速度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一起向未来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 Fly I I I to the sky， 天地皆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 Fly I I I to the sky，像彩虹一重重盛开。 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。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国天眼，仅以此剧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。第二集。 老兰，老兰，老兰， 在这 儿。哎呀，老兰可找到你了。哎，你要是掉到山底下摔个好歹儿，我回去。我回去怎么跟嫂子和领导交代呀？ 就是说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是这位小姑娘救了我。 啊，是吗？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 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 谢谢，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蓝老师。哎，小姑娘，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这位蓝老师啊，他可是位大科学家。 蓝老师？啊，真的是科学家？ 那可不。 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 北京天文台。 天呀，真是大科学家啊！我看就像个 放牛的老阿伯。 你说的不错，我自己也觉得我像个放牛的。驾！哎， 真是乐天派啊，老来。我们老来啊，过去可不是这样啊。以前那可是留着长发，拉着小提琴，还爱写诗，人家都以为啊他是风流倜傥的艺术家呢。 你们可真好玩。哎，你们来我们这深山老寨子里干嘛来了？ 我们呀是在。